虽然事到总决赛结束后才最终宣布了所有结果，但是出局这种事儿造成定局，大家已经议论很久了，尤其是这次出局的居然有家事战队这个曾经的王朝战队。换做平时的话，出局战队几乎无法引起什么大范围的话题，只是他们自家的粉丝独自哀伤罢了。然而在一切都有了定论以后， 家事方面却是很不低调地出来发言了。在这万千宠爱急于新科冠军的时候，家事显然想给自家的粉丝也注入一点心气儿。家事战队的老板陶轩亲自接受了采访，并在采访中称家事虽然出局，但还远没到结束，尤其是在看过今年的总决赛后， 从轮回身上，他再次肯定了自己一直以来舰队方针的正确。这是一个需要明星的时代，而他的队里就拥有一个犹如周泽楷一般的明星。您说的是孙翔吗？进行采访的媒体当然猜得出来，孙翔的技术已可说是大神级别，而且外形同样很好，他身上拥有周泽楷所具备的条件。 而且他可不像周泽楷那样是个闷葫芦，好好开发，价值应该还在周泽楷之上。从陶轩的话里，大家都听得出他有如此自信。手里有过苏沐橙这种选手的家世，对于开发选手的商业价值一点也不陌生。从陶轩的态度可以看出，苏沐橙虽然优秀，但他心目中是远比不上周泽楷。 这一点倒也没有人反对，竞技圈一切还是要拿胜负为主。美女固然养眼，但大家聚集到这个圈子可不是为了看美女来的。周泽楷这样场上惊艳的表现，更能点爆玩家们的热情。外形这种东西，终究是锦上添花的玩意儿。苏沐橙能有这样的人气，还得说她本身的实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只是点三脚猫的技术，长得再美轮美奂也没有用。这不是一个靠长相吃饭的地方，哪怕是炒作的很有实力，这一上场立即就会露了怯，根本藏不住的。以场上表现为主，同时还要看场上表现的内容。就好像足球场上前锋永远比后卫要吸引眼球。 表现的内容、比赛的风格、比赛的作用，会进一步决定一名选手的人气。从这一点上来说，场上表现极有爆发力的周泽楷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在陶轩的眼中，苏沐橙在场上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场上没有大的突破，人气也就这样了，能不下降就是好的。 而孙翔在他眼中显然就是一个可以和周泽楷媲美的选手，年轻、场上有冲劲儿，而且也有外形如虎添翼，怎么看都是潜力无限。而周泽楷的成功更像是个活生生案例，像是一剂强心剂一样，让陶轩敢于主动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他赞扬轮回的成功，是多喜欢这支战队吗？ 当然不是，只是因为这正是他心中最佳的舰队方案。称赞轮回，更重要是为了让家世的支持者们明白，我们这赛季虽然出局了，但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高速发展呢。看，这赛季夺冠的轮回就是我们未来的模板，他们有周泽楷，而我们有孙翔。 但是从这赛季的情况来看，孙翔和家世相互适应的似乎并不是很好。媒体来采访当然不会一味的吹捧，该犀利的时候还是要犀利。不过对这有些尴尬的问题，陶轩回答的依旧从容。他承认孙翔和家世的磨合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否则战队也不至于出局这么糟糕。 但是随后，他再次强调了家世的雄心壮志是要眼拙于未来，过去的辉煌已经陈旧，战队需要翻开新的一页。对于孙翔和家世的磨合问题如何解决，陶轩终于得意地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雷霆战队的队长、全明星选手、战术大师肖时钦将在下赛季转会加入加士战队。肖时钦的荣耀战术素养，我想就不需要我多评价了吧。我相信他的到来一定可以将加士战队的每一个人契合地镶嵌在一个完美的战术体系当中。陶轩信心十足地表示，这绝对是一枚重磅炸弹。虽然在季后赛雷霆出局时，肖时钦已经发表了告别讲话，而后诸多的猜想中，加士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名字，而且说得有条有理，但这只是猜想，加士也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之一。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加士本赛季出局，这可是一个死穴。一个打挑战赛的战队对肖时钦这样的全明星选手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吗？但现在这个可能性得到了加士方面的亲口承认。荣耀职业联盟的夏季转会窗是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关闭，现在还在6月，但赛季已经结束。肖时钦又已经发表过声明，陶轩现在提前放出消息，虽然有点不合规定，倒也没有人会介意。陶轩心里也是着急的，这战队下赛季没联赛可打，这一年肯定还是要流失不少人气的，他必须要多做些工作，让玩家不要太死心，早早宣布转会消息当然是一步好棋。因为谁都清楚，肖时钦跑来加士当然不是为了玩挑战赛，人也是着眼于未来，想的是牺牲掉这一个赛季，而后和加士强力回归职业联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连肖时钦这样的全明星选手都对加士的未来极其看好，大家是不是也该多多耐心期待一下呢？陶轩要暗中传递的正是这个意思。夏季转会的第一条转会消息就这样被提前公布出来了，这种消息也将是休赛的职业圈在夏天提供给玩家们的主要乐趣。总决赛结束以后，最后两支参加比赛的战队也宣布假期开始，而这假期只是针对部分人而言，对于俱乐部的老板、经理、后勤队长之类，假期却也不得清闲。为了迎接新的赛季，各队都会积极运作，无论是选手转会还是角色转会，以及从来都不会放松的角色装备提升，都是夏季工作的重点，甚至会有一些勤奋的选手在短暂休息以后就会回到荣耀。这期间虽然没有比赛可打，但是他们有可能会钻进网游中，帮助自家的俱乐部工会在野图 BOSS 方面的贡献一些力量。这种状况叶修当然是很清楚的，只是这个事儿是全凭选手自愿的，俱乐部也不会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目前他们的同盟中，岳云、昭华、贺武三支战队都不用打季后赛，他们的假期早就开始了，但到现在也没听说有什么选手愿意来利用假期出出力，这让叶修十分遗憾。这种放假休假来网游帮忙，其实多是一些老选手的习惯了。在联盟初期，职业选手都不只是专门负责比赛，像游戏里杀 BOSS 抢材料这种基础竞争也是他们经常参与的事。至于后来的新选手，他们加入联盟以后只用专心训练应付比赛，网游里的事情各俱乐部都已经有了专门的工会工作室去负责。如此一来，能学习前辈养成假期帮忙这种没事找事的选手就少之又少了。像岳云这三家战队都已经假期一近一个月了，也没选手有这种觉悟，叶修觉得是不用指望了。新的一周，蓝西格和轮回在两家俱乐部的极力周旋上，粉丝们渐渐恢复了冷静，网游里重新平静下来，抢 BOSS 这个永恒的工作重点又提上来了。但这一次 大家已经知道又多出了一个对手，野球大神搞出来的小工会同盟。上一周大家都忙着打群架，没有真正应对过，而从这周开始，大家就要面临这种挑战了。各大工会的核心们心里有些忐忑，这个对手的重量级毕竟非同小可。周一凌晨，神之领域野兔 BOSS 刷新了三个，哄抢之中，小工会同盟虽然也有到场，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冲击力，但还是没有夺下这三个 BOSS。 明白人确实知道，因为这是叶秋大神没在，四个工会只靠自己联合作战，那和有大神不是一回事。到了周一早晨，叶秋等人上线，展楼兰等四位会长也已经精神抖擞地出现。虽然他们工会的角色是可以连轴转的，但他们的这个团体中，叶修重要的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角色。叶修不在线的时候，他们只能祈祷着 BOSS 不要刷或是少刷。昨晚刷了三个，四家工会在线管事的也试着联合大家去试了一下，结果相当惨烈。各大工会已经把他们当作重点防范对象了，而且是统一防范。在那一瞬间，他们亲得仿佛一家似的。不得不说，这是叶修的群嘲属性在作祟。知道了他是后台后，各大工会不由自主就抱团了，像是条件反射似的，哪像当初还要一起搞个讨论组什么的，商量来商量去的。现在大家在讨论组里上来就一句话，来了，这是叶修背景的敌人出现了，再来一句小心，于是大家这就抱团了。四会联合出击，昨晚没讨到半分好，四家会长现在也是调整的和叶修一样的作息，早上上线听到这样的报告也是感慨，果然大神是很重要的，没有大神我们四家不够看的。因为大神的加入，他们变得更群嘲，抢 BOSS 的难度也从 S 直接变成了 3S， 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